議程三，落實第四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波富林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的項目。这个议程是由柴文汉议员提出，发展局亦都是就这个议题呢是提交了一个资料内容，就是第四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活化旧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为波富林牧场，亦都是提出这个议程。咁由于是柴议员先提出，所以我哋就将呢两个嘅议程合并嚟进行讨论。我哋欢迎以下嘅部门嘅代表出席会议，包括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总助理秘书长公务黄志斌先生，技术顾问卢仲文先生，明爱博富林社区发展计划团队主任冼超恒先生，明爱社区发展服务督导主任郑绍光先生，博富林村文化地地景保育有限公司主席高永康先生，创智建筑师有限公司董事林宗伟先生。好，而家我先请柴文汉议员介绍呢个议程。 主席，咁啊，都即系多谢咁多部门，同埋就即系博富林村，咁啊，亦都有一啲朋友嚟到区议会，咁啊，我相信咧日后合作咧会更加之好。咁同埋我相信咧，区议会喺之前亦都讲过，我哋系比较倾向于咧系博富林村呢一个居民自发嘅计划系可以落实，用到佢哋过往咧喺嗰度都用开嘅地方，咁啊将佢哋嘅生活同埋佢哋文化咧可以延续落去。咁呢个咧即系都认为咧，其实个委员会拣咗呢个项目咧系非常之明智嘅。咁同埋都希望喺日后咧可以更加啲好嘅发展可以做到出嚟。咁当然啦，即系我谂日后嘅交流会多咗噶啦，希望可以有多啲咁嘅聚会啦。咁亦都我相信区议会咧，只不过喺度就大家一齐谂下计，一齐度下桥，点可以令到件事做得更加好。咁亦都我相信我哋区议会咧都唔会话有好多阻拦俾到大家。咁大家都即系千祈唔好又误会。咁我谂首先咧第一样嘢要讲翻嘅咧就系即系见到个 proposal 啦，其实都已经比较概括地讲咗究竟成个计划系点样。咁一样嘢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再去研究一下嘅。就是咪嗰一笪嘅地方咧，可以作为一个日常咧都开放到俾公众用嘅地方，就而唔系话可能佢有班啊，可能有活动啊先至开。因为我哋见到咧，其实过往有啲嘅建筑物啊，好多时即系攞咗类似嘅拨款同埋计划嘅申请之后咧，就好多时都系闩埋门嘅。咁啊，要有啲計劃出嚟，或者係要有啲嘅活動出嚟，大家先入到去。咁呢度就啱啱有啲唔同啦，就佢唔係話一笪咧純粹係建築物嘅地方，咁佢一定係有啲嘅開放地方咧，喺個建築物出邊嗰度咧係可以俾公眾望到嘅。咁而公眾望到，如果佢入唔到去嘅話咧，可能都有啲可惜。咁特別就可能有時啲活動未必係成日都有，或者可能某啲嘅長嘅假期嗰啲活動可能唔係日日都有咁啊，所以咧就啲人行過都望門輕嘆。咁睇係咪可以日後其實如果做好咗之後咧，係可以開俾公眾咧，至少喺一啲嘅地方入邊咧，就可以影下相啊，睇下啲文字介紹啊，而未必一定係話要入去參與活動先係可以分享到嗰一份嘅文化嘅延續嘅感受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就即係我見到個計劃入邊都有講到話會介紹牛奶公司嘅歷史啦。咁我諗大家都會熟悉咧，就係牛奶公司個發起人咧，其實就係 Patrick Manson。咁我諗其實亦都即係佢喺香港嗰度成立牛奶公司咧，最終嘅目的咧唔係好似今日咁咧諗住賺大錢嘅。佢最終目的咧都係其實諗住希望可以喺嗰度揾到一啲比較平嘅牛奶，咁啊令到咧香港人可以係有較為好嘅健康。咁啊，佢至少有個目標話牛奶希望可以平到一半嘅價錢，就唔使靠入口咧嚟到香港。 咁我諗係咪可以喺嗰個地方度即係作出適當嘅紀念，咁令佢嗰種嘅精神可以得以延續呢，咁亦都等多啲人去認識香港呢一部分嘅歷史。因為呢個亦都係對於香港嚟講呢，即係雖然啊牛奶公司已經變咗係另一種嘅東西啦，唔係佢原先諗嗰種嘅東西啦，但我相信呢一位嘅醫生呢，佢喺香港歷史入面度係都佔一個係應該要值得敬重嘅地位。咁同埋都係對於香港不論係佢喺薄扶林村啦，又或者係佢喺熱帶病學啦等等嘅貢獻呢，係非常之卓越嘅。咁希望有些少紀念可以做到俾佢。第三呢，就係即係我諗就係有關新嘅建築物嗰方面嗰度啦。咁我冇記錯呢，好似喺上一份嘅即係報告書，上一份同我哋一齊討論喺區議會入面度研究文件呢，就唔係咁提及得多有關新建築物嘅部分。咁我諗呢，新建築物點去同舊有建築物或者係旁邊嘅建築物去融合呢，都係一個好值得去研究嘅議題，就避免呢可能起咗出嚟之後呢就會撐得太過遠。咁當然啦，我哋都相信即係團隊都好專業㗎啦，咁但係不過如果大家都可以攞啲意見嚟參詳一下呢，我諗大家都可以多啲交流嘅喺呢方面嗰度，睇下會唔會喺教育嘅時間度有新建築物嘅外觀啊等等嘅時候呢，大家可以再去一齊睇一睇。而第四呢，就係想一齊去傾傾有關公眾參與嘅部分。咁我哋見到呢，其實過往喺一啲已經第三期嘅活化計劃啦，過往嘅一啲嘅經驗呢，就我哋見到好多時都係完成咗建築物呢，公眾先至係可以知識，先至係可以參與。咁呢就比較少係會喺做嘅過程入面到翻新嘅過程入面到呢，大家已經係可以一齊參與到，或者甚至呢知識到，或者學校呢可能係透過呢一啲嘅教育嘅機會呢，嚟到令到學生嘅知識係可以順帶去攞到返嚟。我睇睇呢一個嘅計劃，既然亦都有明愛等等嘅幫手啦，亦都有好多熱心嘅村民啦，係咪其實已經喺翻新嘅過程入面嗰度已經係做一啲嘅宣傳嘅工作，或者做一啲教育嘅工作，咁令到呢即係公眾可以早啲知道，而唔係去到2019年做好啦，或者行過見到有啲樣啦先至係知道呢一樣嘢。咁呢個呢其實可以喺度試下，甚至呢我哋相信呢，又如果例如話配合我哋區議會嘅一啲撥款，甚至一啲區議會嘅旅遊宣傳嘅項目啊等等等等呢，區議會絕對呢就唔會作手爭，同埋絕對都係非常之歡迎嘅。就住上述嘅問題呢，好歡迎同返在座咁多位呢再去交流。多謝主席。 好，接住我哋請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簡介呢個文件。 好，多謝主席。多謝柴議員。咁其實今次我哋文物保護專員辦事處其實喺自2013年9月12號嚟過南區區議會之後呢，就將呢、這個項目呢就加入我哋第四期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裏面嘅。咁喺上個月嘅16號呢，就我哋宣布呢就將呢個計劃交俾明愛，將個舊國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呢轉活化為一個博物牧場，讓市民呢重建昔日牛奶公司牧場嘅景況嘅。咁其實呢，其實我哋應間會有個 presentation 係啲柴議員頭先所講嘅日常開放嘅時間啦、新舊建築物嘅融合啊，同埋公眾參與啊，應間我哋會一一向大家解釋一下。咁香港明愛咧，其實將呢、這個現有嘅建築進行復修，會成為一個活著嘅博物館，展示牛奶公司舊薄扶林牧場嘅歷史同回憶，同埋透過舉辦一系列嘅牛奶製作工作坊啦，例如雪糕啊、乳酪啊、芝士等，令到市民可以重建咧昔日牛奶公司牧場嘅景象。咁其實香港明愛會喺現有嘅建築物、舊嘅建築物對面咧加建一個新嘅建築物，設置咧加設館、烘焙工作室、洗手間，係滿足新嘅功能嘅需要，同埋達至自負盈虧嘅目的嘅。咁項目咧亦會透過一系列嘅多元化嘅導賞服務工作坊同活動咧，介紹薄扶林村同埋附近地區嘅文化特色。咁我以下時間就交俾明愛向大家介紹喺個項目嘅詳情啊。 好，冼超恆生係嘛？好，請。 好啊，主席，咁咁多位議員，咁大家好，咁好開心今日上嚟介紹翻薄扶林牧場呢一個計劃俾大家知道，亦都希望大家可以俾多一啲意見，我哋繼續去構思成個發展啊。咁我估先講講頭先提到陳議員提得好好嘅，就係其實牛奶公司本身點解無啦啦同香港明愛或者係薄扶林村拉上一個關係呢？因為就喺 Patrick Manson 嘅年代，佢喺香港睇咗好多個地方之後呢，就發覺薄扶林呢個山谷呢嗰、那個氣候啊，成個地形啊係相當適合種草然後養牧牛嘅。咁所以當佢決心，即係其實我哋有時都會講笑話，牛奶公司係一個慈善團體嚟嘅一開頭。 就是、決心為一個香港帶來一個乾淨和平價的牛奶的時候，他們揀選了這個地方。所以整個牛奶公司的發展呢，其實在1886年到其實今個世紀差不多100年的時間呢，當他還是做奶業的時候呢，是對整個薄扶林區的影響是舉足輕重。而當然我們明愛在薄扶林村住宅了24年，我們在裡面跟村民一路的溝通裡面都知道對整個村或者那一個地區的影響亦都相當大，因為譬如無論經濟上或者人口上或者整個地區發展上呢，都是因著這個牧場呢而是令到個地區是有所好有巨大的改變。所以呢剛才提到話我們會不會紀念 Patrick Manson 這位孫中山先生的老師呢，我們其實在整個構思裡面呢，大家見到我們用薄扶林牧場這個作為一個計劃的名稱呢，已經是處理緊這個事情了。因為牛奶公司其實很多個面向的，它現在當然我們想到的今時今日牛奶公司其實講緊的是它的零售業，咁但係佢製奶嗰部分呢，其實已經分割咗出嚟交俾其他公司去處理㗎喇。咁所以我哋其實唔係淨係講牛奶公司，我哋其實係講牛奶公司喺牧場嘅年代，即係其實講緊係1886年到1983年呢一段時間。咁所以第二樣嘢啦，我哋都用薄扶林呢三個字啦，咁其實大家可能有少少陌生啦，呢個係《新安縣志》裏面薄扶林村嘅一個記載，咁、那個係用返個古字嘅，咁我哋相信呢薄扶林呢個地方呢係咁樣即係、就是、個正名係咁樣寫嘅，咁我哋都其實目的就係為咗呢，其實講緊呢一個計劃呢唔淨止講一個建築物，呢、這個計劃其實係講成個薄扶林區呢個山谷呢嘅一個成個歷史發展。咁所以喺命名上面，我哋已經係帶動咗兩件事情，係我哋其實係希望呢藉住呢個建築物呢講咗成個文化地景嘅成個介紹俾公眾知道嘅。咁至於建築物嘅復修呢，我哋亦都等間林中衛職師呢亦都可以同我哋介紹返啦。咁就係、是、我哋係沿用返而家大家睇到呢一幅1919年在牛奶公司大事記裏面呢是出現過的一幅舊照片，我相信阿金是唯一一個圖片的證明呢，是證明這棟建築物當年的模樣的了。我們也會依回這個模樣來做回整個建築的。那講回其實什麼叫薄扶林牧場呢，其實在83年之前呢，1983年之前呢，在瑪麗醫院沙宣道至到現在華富村雞龍環的地方呢，就有一個佔地300公頃的養了3000頭乳牛的一個大牧場。咁其實很多的村民都仲好深印象啦，總之過了一個山下位呢，成片就是一個好像歐洲法國南部咁嘅綠野草地，然後有很多石的建築物，有些牛房，有很多乳牛，咁好淡靜的一個自然環境嚟嘅，亦都維持到呢成個流水啦，我哋講緊嘅瀑布灣等等嘅一啲水資源呢，都係喺呢個地方裏面呢得到好好嘅保存嘅。咁一路講緊呢個計劃本身呢，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明愛好多服務，咁但係呢搞歷史保育呢我哋都係第一次，因為呢個本來呢唔係我哋做社會服務嘅主要範疇嚟，但係點解我哋會做呢，皆因我哋喺同薄扶林村村民合作裏面啦，當中尤其是薄扶林村文化地景保育有限公司即係在座高永康先生同埋佢啲同仁呢，喺佢哋呢幾年一路工作期間，一路合作期間，我哋發現到其實成個地方嘅文化價值係一路被忽視嘅。咁我哋係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呢去攞返個文化價值介紹返俾大家知道。然後呢無論係呢度嘅歷史、呢度嘅故事、呢度嘅人舊時點樣堅毅生活，咁樣係帶到俾香港人呢整體重新去思考點樣往下走落去嘅。咁所以我哋一路傾嘅時候就好尊重呢村民嘅參與。其實由都唔好話等復修開始，亦都唔係等撥款開始啦，我哋由成個計劃構思包括埋個用途啦、目的啦、 成個建築點樣做啦，我哋由一開初已經係同村民去傾。如果佢哋唔做呢，其實香港明愛唔會做。咁所以呢一部分呢，我哋希望大家係睇到啊，呢個係一個社區主導嘅古蹟保育。而我哋喺成個設計裏面呢，亦都希望呢他朝投入運作嘅時候呢，亦都係由社區去一齊擔當去負責呢個保育計劃嘅發展嘅。由其中一個配設就是我們在董事局裏面呢，亦都已經會安排了薄扶林村的代表在裏面作為其中一個董事的了。咁當然我哋頭先提到咧，呢個保育唔淨係一個建築物啦。咁其實大家睇到薄扶林區除咗薄扶林村比較明顯之外咧，有個字，依度就係薄扶林村啦。咁呢個就係薄扶林水塘，我有翻嚟。比較遠， 調轉咗， 我調轉咗 ，OK。系嗱，依个就系薄扶林水塘啦。咁啊，我哋香港第一个水塘啦，一路流落嚟。呢、這个咧就系、是、今天嘅 ，sorry， 依个就系今天嘅大学堂啦，即、就、系、是、香港大学五四年开始接手嘅一个德格拉斯堡。依度就系八大尼修院啦，两栋都系法定古迹噶啦。咁依个就系牛奶公司嘅仅余嘅一二号牛房啦。其实我哋讲紧个建筑物就系依个位置，就系、是、依个位置。咁啊，跟住隔離仲有咩咧？就是、牛奶公司嘅行政樓啦，薄扶林村啦，咁啊，同埋過去一啲嘅牧場嘅舊建築物，即、就、係、是、一啲嘅牛地嘅位置。呢幅相咧係六十年代嘅，咁今天呢啲位置其實大部分都保留咗落嚟。咁所以我哋係希望有計劃裏面咧，亦都希望咧慢慢去同公眾介紹翻呢啲位置出嚟。咁所以大家睇到咧，我哋。唔淨係講一個建築物嘅保育，我哋其實講緊文化地景咧，意味住我哋希望將呢啲計劃串連起上嚟。所以無論係陳局長啦，或者係陳志思主席咧，都係提到話我哋呢個點線面嘅保育方式咧，係一種創新同埋相當有意思嘅嘗試嚟嘅。咁裏邊其實會做啲乜咧？其中一個所可以真正令到公眾串連到嗰啲古蹟嘅方法咧，就是、我哋會。舉行一啲導賞，咁就無論係牆裏面嘅導賞啦，包括即係講緊二萬尺空間裏面嘅導賞啦，同埋個歷史建築本身嘅導賞啦，亦都會有牆外嘅導賞嘅。牆外嘅導賞意味住咧，就係帶佢譬如參觀薄扶林村，參觀牛奶公司嘅遺跡，參觀幾個修院或者係舊時天主教建築嘅事蹟咁樣。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呢啲地方呢帶佢哋慢慢認識返成呢百幾二百年嚟嘅歷史。咁另外就係我哋呢段時間啦，其實由我哋相信係2019年尾第四季呢，我哋會可以即係、就是、完成成個復修工程。咁我哋喺呢段時間呢，亦都會喺南區進行一個比較大面廣面嘅一個口述歷史嘅收集計劃啦，包括是牛奶公司的員工啦，或者是薄扶林村的朋友啦，咁我哋慢慢咧會將佢嘅歷史咧擺埋喺呢個建築物裏面。咁大家公眾嚟到嘅時候可以睇到故事、景片或者一啲錄音、錄影甚至文物，咁我哋都會喺裏面展示嘅。咁同埋亦都係歡迎咧學校咧係去參觀，係認識呢一啲嘅歷史事情嘅。咁當然另一方面就而家好講體驗嘅。咁你見好幾個古蹟其實都慢慢發展出，就係唔希望淨係啲人入到嚟當係博物館咁樣去參觀，係比較靜態，而係希望呢比較多啲互動參與式嘅同個建築物相處嘅。咁所以譬如我哋有啲工作坊嘅空間，譬如可以係重新俾大家去接觸乜嘢叫做牛奶嘅製品，即係點樣做一啲乳酪啊、芝士啊，究竟係點樣從牛奶嗰度走出嚟呢？咁呢啲我哋係會有好多嘅唔同工作坊去介紹，咁亦都會搞一啲嘅共培班啦。咁因為我哋都睇到南區其實好多朋友佢公餘嘅時候好希望搵啲生活內容嘅，咁我哋呢啲部分亦都會係滿足返個社區需要啦。咁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有一個二萬尺嘅空間，咁呢個空間呢，我哋盡量呢係希望維持返一個綠色嘅空間。咁因為南區可以 譬如郊游或者是做一啲嘅文娱活动嘅空间都唔少，但系薄扶林区咧系唔多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藉住将呢个地方又其实叫交通都便利啦，咁系慢慢变化佢成为咧一个假日嘅农墟。咁係將在地嘅食材啦、或者係一啲本地嘅工藝呀、等等呢，係可以喺嗰度慢慢聚集成為一個市區嘅。咁同時間亦都係有一啲嘅我哋而家成日都講文創嘅活動呢，係可以喺嗰度發生。咁再者呢，就我呢度回應埋啦，咁就係、是、其實我哋一個禮拜開足六日嘅，咁係星期三休息嘅啫，咁每日係開八個鐘頭嘅，咁其實開放時間呢，我哋打開門㗎喇，所有朋友其實佢我咩活動都唔玩，我入嚟希望喺個草地度坐下野餐啊，或者係帶小朋友過嚟玩下泥沙，或者係認識下點樣做一啲簡單嘅耕種，或者係喺樹底下傾下偈，或者係睇下我哋一啲嘅歷史介紹展板咁等等呢，我哋係好歡迎。咁所以呢個係我相信係俾到就近社區嘅居民呢，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去有個靜態嘅空間囉。咁我哋都策劃呢，係慢慢去營造一條條嘅薄扶林牧場嘅遺跡徑啦，或者係周邊嘅文物徑咁樣嘅。咁一部建築嗰部分呢，我交俾阿通年。 大家好，剛才 Ben 就介紹了那個內容，但是真正怎麼做呢，我現在講講。其實你看回這個位置呢，其實就是本身那個原先的歷史建築。歷史建築裏面就分開兩部分，第一就是說這個就是一個主樓，就是真的那個住宅地方，跟住下低這個就是啲工人住宿的地方，同埋加上一個車庫的。咁而我哋喺呢個保育方面呢，其實我哋都希望盡量原汁原味保留返啦，甚至乎即係有啲地方需要還原返，一間可以再細心講。咁而新嗰個建築物呢，就因為好多設施呢，我哋新嘅需要呢，咁我哋就擺咗喺佢呢個即係南邊呢個部分。咁其實喺個設計嗰度，我一間都會再細心講。咁呢度主要係擺一啲咩呢，就係話有啲廁所嘅即係設施啊，同埋一個咖啡室啊，烘焙工作坊咁樣嘅地方。咁而呢個位置呢，你見到呢，其實佢就唔係喺呢個位嘅，其實呢就係喺呢個新建築物嘅地底，就係、是、擺一啲機電啊、水缸啊、消防咁。因為呢，我哋喺保育原則呢，都希望話盡量呢唔好即係話佔太多地面嘅位置呢，去阻礙到我哋欣賞嗰個歷史建築。咁而呢個新嘅建築物呢，擺喺呢個位置，亦都係可以啲人呢喺呢邊呢可以觀賞到成個歷史建築嘅外形。咁呢度就係即係我哋頭先睇個油畫都係個位置呢，都係其實喺呢個角度去望翻過嚟，咁一陣會有即係詳細介紹啦。咁首先就啲人嚟到之後咧，我哋會入咗呢、這個攞個車庫咧，我哋就會做咗一個接待處同埋一啲即係簡介嘅地方啦。跟住隔離嗰個以前嘅佣人宿舍咧，就會做咗一啲賣紀念品嘅地方啊、書店啊咁樣。咁而再入去呢個主樓呢，就佢其實而家我哋見到呢個呢，就係佢叫地下啦。咁其實地下就係因為歷史建築呢，好多時呢個地下就其實就要嚟擺柴呀、擺其他嘢嘅。咁佢係好矮嘅樓底。咁主要呢，其實佢住嘅地方你都要行上一堂樓梯呢先上到主要。咁所以嗰個主要嘅活動呢，其實喺一樓嘅。咁地下呢啲我主要都係要嚟存放返佢啲歷史文物呀、或者佢啲記錄呀咁嘅地方。咁而呢邊就係新翼嗰度呢，就係頭先講話，即係有啲機電啊，跟住有啲廁所嘅位置啊，跟住有一個烘焙嘅工作室啊，跟住呢度有個咖啡室啦、啊。咁其實個佈局都好簡單，而頭先講就話我哋都盡量話，因為有啲即係譬如防火救火嘅要求，我哋都有啲地方就係俾個消防車入到嚟啦。咁所以有啲地方我哋都會做一啲即係要係即係硬地嘅嘅物料，咁但係都係會做到好似一個花園咁。而譬如呢啲地方可以佢落貨啊，咁同埋有啲車可以暫時泊喺呢啲地方。咁而呢度側邊呢，亦都開咗一條新嘅叫做傷殘人士用嘅即係波道啦。咁其實呢度呢，其實係有兩個用途嘅，呢係會上咗一樓呢，就係一來係要俾嗰啲傷殘人士用啦，第二呢就係、是、都係一個走火嘅通道嚟，因為喺現今嘅建築物條例呢，我需要加一條新嘅走火梯。咁我哋睇下一張 係啦，咁下一張呢個好清楚，就睇到咧，其實主樓一樓咧，就係、是、入嚟咧就有個叫做展示嘅走廊咧，就展示翻嗰個歷史啦。跟住就有個多用途室啦，同埋一啲活動室啦。咁原先佢有個外廊嘅，即係等於好似個陽台露台咁咧。咁其實而家就已經密封咗，咁啊俾啲牆啊或者窗遮曬嘅。咁我哋都係會諗住還原翻佢，就將佢開翻。咁而因為要符合建築物條例咧，我哋都要加翻啲即係夠高度嘅玻璃啦。咁就盡量都喺佢嘅後邊咁啊，即係喺視覺上都唔會太影響。咁你頭先講話，如果傷殘人士或者走火通道咧，就會喺呢度駁翻一條橋出嚟，跟住咧喺呢度落翻嚟。咁咧其實避免咗喺室內會再擺一部 lift 啦，因為其實擺部 lift 都好瓦位嘅，即係嗰個建築物亦都好細，都係破壞咗個歷史建築，所以我哋盡量都係啲嘢擺出邊嚇。咁而呢度就係睇翻呢啲，其實就係話舊個建築物嗰、那個屋頂啦嚇。咁而最特別就係我哋都會重造翻以前個屋頂嘅，因為以前而家見到咧已經係個平頂嚟嘅。咁將來我會起翻一個新即係舊以前嘅屋頂。咁下一張，咁呢啲嘢啲透視圖咧就睇到大概理念啊。即係頭先睇翻嗰張油畫咧，其實我只係仿照翻個油畫咧嗰、那個做法就話呢度佢個門廊同埋側邊咧有啲玻璃窗嘅。咁其實我都做翻呢樣嘢啦。跟住就係個屋頂咧，而家係佢係1949年之後咧係改咗嘅，因為我哋睇翻啲舊嘅歷史圖片咧，係1949年都仍然有嘅嚇，咁係60年代就冇咗啦，咁即係喺大概50年代度咧就應該就係改建咗，就變咗一個平頂。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特色，我哋希望可以做得翻，咁係即係顯現翻嗰個歷史建築嘅特色啦。咁、而側邊頭先嗰個通道咧，其實我哋都希望話用一啲即係園林嘅設計咧，將佢咧即係優化咗佢，咁變咗喺嗰個觀賞嘅角度睇咧，其實主要都係突出翻嗰個歷史建築，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嗰個設計嗰個原意啦。咁而喺嗰個新嗰個建築物咧，其實我哋都係唔會話仿翻嗰個舊嘅建築物個做法嘅，即係唔會話砌翻石啊，做翻呢個瓦頂啊咁樣，而係用一啲新嘅物料，譬如話，但係我哋係用啲簡樸嘅做法，譬如話用翻即係鋼筋混凝土啊，或者有啲鐵啊咁咧，就係一啲好低調嘅處理方法，咁令到佢係比較平實，而亦都係切合翻成個環境都係好平實啊，好低調。咁而呢個主係一個即係呢個係一個客啦，即係個主嗰、那個歷史建築係個主，呢個係個客，所以我哋就會分開嗰個處理方法。咁基本上其實有一個設計就係咁樣。咁而另外一邊咧就係呢個再近啲角度睇翻就係嗰、那個頭先傷殘人士嗰個通道咧，咁我哋會喺呢度咧一路上嚟，嗰陣其實都觀賞翻呢邊個立面啦，咁亦都喺呢度就會駁翻入去啊。咁呢個就係暫時我個介紹啦。 係主席，咁其實香港明愛而家其實同發展局一齊咧，就係為工程前期所需聘請設計顧問同埋勘察工作，準備提出撥款申請嘅。咁稍後咧，我哋就會喺預計2017年嘅第一季咧，就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進行翻修工程嘅。咁而家請各位議員咧，就俾出今次嘅活動嘅項目嘅最新嘅進展，同對香港明愛所提出嘅計劃給予支持。多謝。 好。讲晒啦，你哋系咪？好，而家我哋请我哋嘅议员委员发表意见。朱应雄主席， 都系主席。咁其实即系呢个牛奶公司、旧奶公司高级职员出社咧，其实好多年前啊，高永康先生咧已经带咗我去睇啦，即系又讲解咗佢一啲构思啊，点样将来点样可以保育佢啊、活化佢啊，即系其实。即係當時同我講呢啲嘅計劃，其實我都非常之感動。即係一個年輕人，即係有一啲咁嘅志氣，即係好難得。咁啊，即係其實期間我哋都幫佢打聽咗，即係好多政府部門啊，點樣可以做到啊？咁即係我哋都努力咗一段時間。咁今日即係有咁嘅結果，即係令到成為一個活化嘅項目咧，即係我當然係非常之支持嘅。咁啊，就有啲意見咧，就係、是。第一咧就係嗱，而家即係舊牙咧公司高級職員宿舍側邊咧，即係而家係起緊呢個國際廚藝學院嘅。 咁啊，將來咧呢一笪地方咧，就除咗有國際船藝學院啊，呢、這個薄扶林牧場啦，咁仲有呢個八達嶺嘅演藝學院啦，仲有而家舊嘅而家嗰個 VTC 呢個中華傳藝學院啊，即係其實佢一片都係連埋一齊嘅。咁就將來會唔會點樣可以將佢整體有一啲嘅規劃埋一齊呢？因為呢度涉及咗幾個機構嘛，有演藝學院，又有即係職業訓練局，又有明愛。咁但係呢，即係我所謂嘅整體規劃，即係包括即係整個區嗰個點樣可以將佢串連埋一齊，比如話行人徑啊，各方面呢同佢串連埋一齊，成為一個遊覽嘅地方。第一，第二呢，停車場。即係你而家薄扶林呢個牧場呢度係冇停車位嘅，咁將來點樣係可以善用周邊呢啲嘅地方嗰啲停車位呢？係咪？如果唔係佢哋嚟呢個薄扶林牧場咪冇位泊車咯？即係將所以呢啲都要去統籌嘅。另外呢就係巴士站，咁而家其實已經呢個職業訓練局嗰啲學生呢，如果放學嘅時候呢，即係排曬長龍喺一個巴士站度，咁啲巴士埋站呢就又排長龍，即係一路頂到上去致富度嗰邊嘅，咁非常之塞車。將來呢國際傳藝學院呢估計呢都有成2000個學生，再加埋薄扶林呢個牧場呢個嘅發展，咁將來呢多數都可能會，主席我講埋個三分鐘，咁都係會係用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咁呢巴士站啊呢啲交通嘅安排呢都要有一個去統籌去規劃，咁其實即係政府有邊個部門會係統籌呢樣嘢呢？咁一點呢，第二點呢，我都好同意呢，即係如果講薄扶林牧場真係即係 Patrick Manson 呢係真係一個重要嘅人物嚟㗎，即係佢唔單止即係話頭先即係我哋有啲同事講話提供一啲平價嘅牛奶之外呢，其實 Patrick Manson 呢即係1883年嚟到香港行醫嘅時候，其實佢係發覺即係香港人嗰個體質呢係比較差嘅，所以營養不良，所以呢即係好容易感染一啲嘅傳染病呀，咁所以呢佢就當時即係佢就去英國買咗幾十隻嘅牛返嚟呢度薄扶林呢度養，咁呢提供一啲平價嘅牛奶，即係提高嗰個營養，提高個體質咁樣，所以即係 Picture Mansion 即係喺呢度係一個重要嘅人物嚟㗎。咁當然後尾佢仲創辦咗香港大學醫學院啦，都係 Patrick Manson 去創辦啦。咁除咗呢樣嘢，所以呢就除咗 Patrick Manson 呢，其實乳牛都係呢個牛奶公司嘅一個重要嘅主題嚟㗎。咁其實即係你會唔會即係而其實後面呢，即係你博人村後面呢，即係草路啊嗰邊呢，即係正如頭先所講，這邊有同事講，即係啊，好似阿冼生講咧，即係一片咧係好適宜養牛嘅一個地方嚟嘅。其實將來會唔會都係會養一啲牛咧？咁先至真係一個牧場咧，即係會係更好咧。即係比如去即係呢位蘇格蘭啊，嗰陣時 Picture Mansion 好似喺蘇格蘭進口啲羊嚟嘅。咁佢因為佢蘇格蘭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將來會唔會真係去進口一啲蘇格蘭嘅羊個牛啊，唔係羊啊，牛啊，係牛啊，係蘇格蘭嘅牛嚟咧，咁樣喺嗰度養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景點嚟㗎，即係我都試過帶啲街坊去咩大埔啲咩牛牛樂園啊嗰啲細路仔好高興啊，即係攞啲草去圍下牛啊咁樣，即係相當高興嘅，而且其實而家如果你問副主席啊阿謝校長就知嘅，好多細路都未必真係見過牛嘅，即係真係牛係點樣嘅，係咪即係可以餵下牛啊，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通識教育嚟嘅，即係呢個係非常好，所以我期望呢即係話將來嗰個發展呢係即係要向即係可唔可以向呢個方向去諗，就唔係淨係賣一啲牛奶嘅副產品去做即係咁少嘅發展，即係可以做得大啲嘅。其實你最後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其實喺你哋要2019年年尾先至可以係即係全面開展嘅。咁其實喺之前其實都可以嘅，區議會 同明愛和博凡村的保育小組呢，大家呢都做一些的推廣的宣傳的活動，即是不用等到2019年的，即是之前可以做多一些這些活動。多謝主席。 好，司馬文議員。 Chairman, I have a few questions to the proponent. First of all, on the architectural side, I just wonder whether the old house will be shielded by that, that new structure that you put to in front of it, because the main approach to the building will be from the internal road between Bethany and the VTC. And if I enter the site on that end, I can't see the building anymore. But I don't see a rendering to show the impact from that viewpoint, so maybe you have a rendering in hand that you could share with us. My second concern is together with Mr. Chu just now, that I can't see, I think that this project is a dead duck in English, that there's no way you can get the money for 3 permanent staff and 4 part-time staff out of this project. There is no traffic, no pedestrian flow. There's nobody going to the site. It's far away. It's hard to get to. If you suggest that this is a Phok Phu Lam village project, then I don't see here that this is a Phok Phu Lam village community hall. I don't see that the community from Phok Phu Lam will come across the road and go to this building because you offer equipment for elderly, people that go there, spend their time. You don't. I don't see that. So people won't come across the road. Nobody walks there, so they won't go there either. So why do I go there? To have a drink? If I want to go to a drink, then I go to VTC. Several restaurants in the big building, some restaurants in the new building. So with your with you doing a new restaurant, I can't see how you can have business if there are already restaurants in VTC. On the exhibition, there is already a museum. The basement of Bethany is a museum. Now, I've been there. Nobody goes. It's a museum that almost nobody goes to. If you would say to me, and that's what I share with Mr. Chu,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n animal farm, and I can bring my child there to play with animals, wow. There is no other place in Phok Phu Lam, there's no other place in the southern district that I know. I almost know no place on Hong Kong Island where kids go and play with animals. So then you have something, I would say, that's unique. A reason for people to go. But your plan as it is today feels like a dead duck. Oh, 是，多謝主席。剛才剛才呢就朱主席覺得好啱，因為牛呢可能呢啲小朋友有去其他嘅地方見過，咁但係乳牛呢即係呢一方面真係可能係少見。咁既然間我哋有一個咁好嘅即係一個草路俾我哋呢，可唔可以真係考慮呢引入一啲乳牛返嚟呢，係俾啲細蚊仔呢都去感受一下嗰種養牛同埋即係嗰啲牛奶何來呀咁等等呢。這個是正正一個非常之好的教育來的。還有呢我就十分欣賞呢，即如果能夠活化到這個這麼有歷史價值 的地方呢，其實是給我們即除了是我們周遭南區的居民有一個好去處以外呢，都可以帶動到我們的旅遊發展。因為正正如果我們來這裡去參觀其他的地方呢，我們因為我哋睇到嗰啲係一連串嘅地方，例如話你嗰個中華廚藝第日嗰個重建方面，咁亦都可能咧係帶動到咧係好多遊客嚟到我哋嗰一帶嘅地方。咁如果係咧承接住咧係佢有個值得參觀嘅時候咧，我相信咧好多旅遊公司咧都當咗呢度咧係旅遊一個特別的景點。咁所以我係非常之贊成咧呢一個地方能夠係活化，同埋咧係即係盡量去保留佢嘅外貌。咁我哋再睇翻咧，就係話咧根據翻我哋歷史個一個重溫咧，我好希望咧就係有一啲係佢哋有 舊嘅相片，咁我哋好希望咧，你喺呢一度展示嘅時候咧，都俾佢睇到以往嗰、那個外貌係點樣嘅，咁嘅時候咧就更有呢個歷史價值。咁呢一方面咧，我希望咧就係、當你哋去進行呢一個工作嘅時候咧，就即係一定要即係花啲時間去搜集有關嘅資料同埋有關嘅圖片。呢、這個我非常之期望，咁亦都希望咧即係盡早有得參觀，同埋咧係盡早認識啊！唔該曬， 楊麥議員。 多謝主席。我想讲三点啦。第一点咧，我都系听咗主席讲嘅，我都好赞同。所以其实嗰活化薄扶林牧场嗰个项目咧，系重现咗香港嘅早期历史，实际上就系一个香港嘅发展史，我觉得非常之有价值。头先主席回顾咗一段历史咧，我对我嚟讲都系学到好多嘢吓，以前我都唔系好清楚嘅，所以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值得支持嘅。第二点咧。其实如果成立一个牛奶博物馆呢，其实是可以同时呢宣传牛奶方面的知识。我觉得如果相比我们文学径呢，我觉得更加有实际 的价值。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奶粉事件呢，就是小孩的奶粉成日是一个成为民生议题好，政议题好，但是确实来说呢，不单止香港，包括 全中国奶粉知识咧系好欠缺嘅，我哋喺医学界咧话专门搞奶粉研究啊，儿童健康人好少。以前中文大学香港就一个梁淑芬教授咧搞儿童健康嘅，最后佢嘅先生出咗事，咩津贴房屋津贴嗰度又系离开咗呢个领域啦。所以咧，如果成立一个好似麦基连咁嘅香港奶粉评级机构评级委员会，即系辅助呢个奶粉博物馆咧，我好有现实价值嘅，指导我哋香港嗰啲年轻嗰啲妈咪咧。选哪种奶粉来养小孩子、我这个题外话，如果真的在做，我可以参与这个工作，因为我都是在两个儿科系都做过的、最后一点呢，第三点呢，就为什么薄扶林那个薄扶林牧场用一个古体的扶字呢？其实很多人不懂这个字，我都不是怎么懂这个字的，就是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呢，为什么另外这个字两个字是怎么演变的呢？多谢一下。 好，陈李佩英议 员。主席，我头先一入嚟咧就听到讲，呢、這个活化呢个咧真系有吸引力嘅。其实咧旧个建筑物，已经系有牛奶嗰两个字咧就可以做咗好多教育嘅嘢，就有好多嘢可以谂可以做嘅。咁而系新嘅建筑物咧，当然我相信系需要要策划嘅，需要部署嘅。旧嘅建筑物咧。有舊的好處，但是新的呢，我相信現在時代科學的進步呢，新的一定有新的吸引，根本上兩者之間呢是各有所長的。那麼歸根到底來說呢，不論舊又好新又好，我們現在的南區呢，那個道路呢，那個交通呢是最緊要的。那如果你吸引了這些人來到參觀來到的時候呢，我哋可能会考虑到嗰个交通嘅问题，仲有一个问题咧，我哋最紧要嘅咧就系点样可以生存咧？嗱，讲过话系以前嗰啲历史嗰啲博物馆咧，而家好多都系做唔掂嘅。当然系啦，因为有时咧你要好多嘅保养嗰啲历史嘅物件咧，系好花钱嘅。你欣赏嘅人有得几多呢？而家因为根本上一按开咗个机呢，乜嘢都可以睇到晒㗎喇。时代呢已经係有啲係唔同呀。咁而我哋呢最实际嘅就係搵银。因为我哋而家呢向南区呢，我哋赶晒嗰啲工厂大厦嗰啲走晒啦。嚟留返嚟嘅就係我哋做一个係旅游区啦嘛。如果我哋搵唔到钱嘅时候，我哋啲居民咪当衰係咪呀。咁所以我哋点諗都好啦，如果因为你开咗一个部门令到其他啲要结业嘅时候呢，我哋要考虑市民嗰个生存，考虑我哋香港嗰个我哋係要食饭嘅。大都市呢每一样嘢都要使钱嘅，我哋派张单张呢都係要钱嘅。不论我哋点样去文学，点样去考虑呢，非钱不行。所以我哋諗呢，市民要生存，我哋香港要繁荣。希望你如果政府带头也好，我哋议会都好，最后都系要讲钱。唔该。 好，如果系 是阿梅享副委员。 是啊，唔该主席。或者我同各位同事分享一下经验啦。我在澳洲住呢，就可以放假可以揸成个钟头车去啲 farm 嗰度睇啲牛啊，点样整牛奶啊咁样。去到呢就几十人坐晒喺度，咁啊梗系个个收钱啦咁样。即系我觉得你就咁活化呢个呢，如果你摆死物喺度呢，就個 business model 一定唔 work 嘅，你一定要做啲有啲 interactive， 即係互動式嘅先有用嘅。所以頭先阿朱主席、阿朱大主席講咧，就話整啲牛啊，有啲動物喺度啊，或者阿司徒雲講啲動物喺度咧，嗰、那個 business model 先 work 到嘅。如果唔係咧，你就一定擺喺度咧，就只有工程，咁啊嗰三個 full time staff， 四個 part time staff 咧，根本我覺得冇可能 work 嘅，因為而家香港人嘅除非啲細路仔真係去到有得玩咧。受咗有得玩嘅地方咧，就自然肯俾錢噶啦。唔該，主席。 好，好。如果冇嘅話咧，我哋就先請阿黃志斌上嚟回應，好嘛？ 多謝主席。 阿卢仲文先 好啊。咁我首先我系发展局嘅代表啦，首先就住一啲技术或者建筑设计嘅问题作出一个综合嘅回应啦。咁首先第一个问题咧，头先有提过咧，就系、是、关于嗰、那个synergy effect， 即系同周边嗰个建筑物嗰个协同效应同埋嗰个交通，咁我哋呢个项目究竟有冇顾及到咧？咁或者我可以讲一讲咧。咁、那個項目呢一度咧，其實咧就係、是一條路嘅。咁以前嗰條路咧就係、是、比較窄，我諗係少過六米嘅啦。咁其實通過國際廚藝學院呢個項目咧，我哋其實咧就已經將呢一條路咧就拉闊咗嘅。咁呢一條路咧係將來咧就係、是、會同國際廚藝學院同埋我哋呢個 project 同埋 Bethany 呢三個項目咧去共用嘅。咁如果大家現場去睇到咧，就已經見到呢條路咧就拉闊咗。國際廚藝學院就係呢一邊，咁由 Bethany 咧就係、是、上邊嘅。咁呢條路拉闊咗之後咧，我哋其實一路咧都同國際廚藝學院嗰、那個設計團隊咧，我哋一路都係同國際廚藝學院嘅設計團隊咧就係、是、有溝通嘅。咁我哋知道咧嗰、那個項目咧，佢哋會將我頭先所講嗰條已經拉闊咗嘅路咧，係會做一個文物徑嘅。咁其實咧最近咧國際廚藝學院嗰邊嘅建築師亦都同我哋呢邊咧就有個聯絡，就亦都希望咧就係、是、透過薄扶林村嘅代表或者香港明愛對於呢一區嘅認識咧，就俾一啲意念佢哋。咁所以咧將來呢條大家共用嘅路咧就會upgrade 到，咁係會介紹一個好似一個文物徑，車同人都可以用到，咁亦都咧會兩旁咧就會有一啲設計去做一個復古嘅效果，咁就令到咧呢一條路啦，然後我哋咁大片嘅空地啦，咁成為咧一個整體嘅，咁就會即係希望有一個協同效應去成一，即係至少喺我哋個項目啦，對面嘅國際廚藝學院啦，同埋將來個 Bethany 咧，嗰啲空地就會通過一啲路咧串連起嚟咧，成為一個整體，咁就大家入到去嘅感覺咧，就唔會俾佢覺得咧各自為政嘅。咁另外一樣嘢喺交通方面呢，我哋呢個項目呢其實就因為本身呢嗰、那個那個 scale 或者個面積呢其實唔係大嘅，我哋唯一個好處呢就有個剛才所講有講過20,000尺嘅空地，咁但係呢我哋個舊建築物同埋新建築物加埋個面積呢大概呢都係500至600平方米，咁我哋預留呢將來個人流呢都唔會話好誇張嘅，咁可能平均一年呢大概有30,000人到。咁根據呢個設計呢，我哋呢其實呢就你見呢其實有好多空地嘅，咁我哋預留呢就係話舊有建築物出面呢笪地方呢就會有泊車位，咁就主要貨房客，咁可能係一至兩個。咁另外呢就有啲位呢就係、是、上落貨嘅，就係、是、新嗰、那個建築物嗰個上落貨，咁就預留咗喺出面呢個草地出面呢個空間嗰度，咁就係應付呢我哋日常簡單就係一啲旅客嘅一兩個泊車位呀、啊、或者上落貨。咁但係我諗明愛嗰邊呢都會詳細交代呢，佢哋就希望盡量鼓勵呢就係、是、用一個public transport， 即係透過公共交通工具呢去呢笪地方嘅，咁同埋佢哋應該就會有安排一個穿梭巴士，咁詳情我一陣間都會交返俾明愛嗰邊去講返。咁最尾有提過呢就係話個新建築物個設計會唔會影響到睇唔到舊有個建築物呢，咁呢個希望即係大家放心係唔會嘅，因為我哋審核呢個項目嗰陣時呢，其實我哋落就是、一個好清楚嘅條件呢，就係話因為現有嘅人或者將來個人呢其實就係通過呢個舊有嘅路呢 去進入去我哋嗰個地盤嘅。咁我哋呢就所以特登呢就將嗰個新嘅建築物呢擺喺成個地盤最南邊。咁而呢座新嘅建築物呢只係得一層樓高，咁高度呢大概可能係4至5米。咁我哋喺現場亦都視察過呢，只要你一路沿住一條小路，沿住一條路新起嘅路行上去呢，你就好清楚就可以望到現有嗰個舊有建築物。而我哋研究過成個方案咁多個方案呢，呢一個呢係最理想嘅，就係放喺南邊。一方面呢就佢唔會遮住舊有建築物啦，一方面呢就是當你在新的建築物的咖啡室那裡坐在那裡，譬如做勞作，即是做一些工作，烘焙班，或者甚至喝咖啡吃東西的時候呢，你就可以通過新建築物那個玻璃窗就遠可以望回舊有建築物那個景色的。最後呢就是說呢，你有留意呢，這一邊是個海景來的，就是望住數碼港那邊。咁我哋成個佈置呢就將呢個海景呢就唔會起一啲新建築物擋住佢嘅。咁所以呢一個佈置或者呢個 configuration 呢，我哋覺得呢係呢個新建築物呢個無論佢嗰個位置啦，或者佢個高度啦嚟講呢，係我哋覺得呢係比較理想嘅。咁剩返落嚟，譬如頭先有多關於運作啊，或者會唔會吸引到人流啊等等嘅嘢，我交返俾明愛嗰邊解釋。 好，係咪阿冼生係咪？是冼兆恒先生。 好，多謝咁多位嘅意見同埋提問，其實對我哋即係大腦震盪啦。其實呢個階段係，咁我哋好歡迎大家繼續去會上會下都繼續提出呢啲意見俾我哋考慮嘅。咁回應翻幾個主要嘅提問啦。咁其實關三個方向啦。第一個就係其實大家好好感謝大家好關心我哋嘅持續性啦。咁其實我哋相當關注嘅，因為大家都知道活化古蹟、活化歷史建築計劃咧，其實係要求營辦者自負盈虧嘅，即係喺三年嘅託管期之後咧，就我哋自己要睇自己噶啦。咁所以的確點樣養得起個計劃，同埋點樣令到個計劃係帶嚟真正嘅經濟效益，係真係有利成個社區包括係博福林村嘅朋友。咁呢個係我哋首要我哋去諗嘅。咁所以成個過程其實大家頭先提嘅一啲意見呢，我哋都會加入喺我哋考慮裏面。咁我解釋下我哋其實成個團隊諗嘅一啲方向先啦。咁首先第一樣呢，我哋覺得文化有價嘅。咁其實我哋出乎意料啦，其實博福林村本身喺兩年前開始去運作佢個導賞團。咁而家兩個禮拜搞一次，咁我哋其實每次都個收費同呢個計劃提議嘅係相約嘅。咁但我哋到今天嚟講呢，你想參觀嘅話呢當然唔係在座各位啦，在座各位打個電話俾我哋，我哋可以安排㗎啦。咁但係如果平常團體想參觀嘅話呢，其實就需要3個月嘅預約嘅，我哋係相當踴躍的。咁我哋對我哋嚟講都唔相信嘅，即係平常搞生意都賣貨嘅啫，點解賣文化有得賣？其實我估而家成個大環境係欣賞多咗一啲社區嘅故事一啲嘅歷史，一啲嘅我哋好有一個尋根嘅動向。咁所以我估呢方面其實我哋係有個需求嘅。咁當然有個需求，佢會唔會嚟我哋度？我哋要繼續努力啦。咁所以頭先好多嘅提議，我哋譬如豐富我哋嘅相片儲藏啊、文物嘅儲藏啊，或者係歷史故事嘅儲藏，我哋會去做咯。咁第二方面呢，其實我哋都睇到呢有一個協同效應。第一個其實我好欣賞南區區議會嘅同事好多年嘅努力，就成立一個文化徑啦，咁就文學徑啦，咁其實係加上譬如自然的香港仔漁村的環境啦，咁好多漁民的故事啊，而家香港大學都有幫手一齊做緊啦，方會又做緊啦，咁所以我哋好睇到咧，南區其實一個好強嘅潛質咧，係一個文化多元，亦都係一個好豐富嘅隱藏嘅地方。咁有趣嘅就係薄扶林係有少少自然不同，即係佢有農村嘅故事，又有一個同西方接軌嘅故事。咁所以我估依方面咧，其實可以豐富埋南區。我哋相信係個協同效應。咁同時間，我哋係需要磁石啦，即係個計劃本身的確一間細屋咧。我相信如果我當博物館咁搞咧，同你正屋可能差唔多下場嘅啫。咁但係如我哋睇到咧，其實周邊有幾樣嘢好吸引嘅。第一，我哋有個八大嚟。咁唔知大家有冇去過八大嚟觀禮嘅？咁大家如果想有親戚朋友想喺八大嚟結婚咧，基本上係要爭嘅。 每年要打電話去爭，咁其實個需求好大，我哋平常想帶團入去參觀都成日撞到佢哋結婚，我哋冇得入去睇，咁所以但你要知道八達尼係冇 reception space 嘅，即係話呢其實嗰啲賓客係需要企喺個露天嗰個廣場嗰度等夠鐘入去，入面去之後你想搞個 tea reception 呢係唔得嘅，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呢個餐廳其中一樣，我哋係希望滿足到呢個需要，咁呢個需要其實都唔細，咁第二樣嘢可能大家都慣咗去 VTC 食飯啦，但係我想提一提大家 VTC 嗰餐廳呢其實唔係對公眾開放，咁我哋其實做個 research 喺呢個西七一公里範圍裏面呢其實係冇一間呢恆常開放嘅餐廳嘅，咁所以我哋呢個餐廳本身亦都係一個吸引點呢，係可以俾到就近工作啊或者係居住嘅朋友呢喺嗰度去即係用膳嘅，咁再者呢就係、是、其實我哋睇到嗰、那個譬如剛才提到古蹟那部分呢，或者牛奶公司的歷史呢，似乎是對大家是吸引或者對香港吸引的，即是你看到前排的傳媒報道都對重新有一個想像啊，是不是香港可以有一個牧場，其實都很多提議，那我們都很感謝朱主席啦，或者其他有些的議員呢，其實都提到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場裡面場內場外去重新發生這件事令到裡面有魚油呢，那其實實不相瞞啦，那我們其實有考虑的，在整个计划过程里面也有同文物专员办事处的同事一路商讨的，不过我们要考虑几样东西，因为如果譬如在这个场地里面呢，其实得2万尺的空间，我们要养牛呢，我们有机会拿到即是我们要拿一些相关的牌照，包括动物展示牌照，其实配套都不少的，即是我们要处理，首先第一样处理它的粪便先，咁嗰個其實都幾考功夫嘅，咁所以我哋當初喺策劃嘅中段嘅時候咧，我哋係放低咗，咁我哋希望將來係有得再去諗啦，尤其是一個叫規模經濟啦，因為如果我為咗兩隻嘢搞嗰啲功夫，其實係唔係好划算？我哋將來營運亦都揚皮，因為我哋首先即係賣到數嗰個係我哋首要目標嚟嘅。咁但係你話將來會唔會有機會喺返周邊，譬如頭先朱生好提議啦，我哋博房村後其實仲有好多舊嘅牛奶公司牧場遺跡，咁其實而家可以用得返嘅，咁我哋會嗰啲係咪一啲可能性呢？咁我作為明愛或者喺博房村工作咁耐，我梗係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呢啲諗法，繼續同我哋醖釀發酵，咁將來如果南區有，我覺得一定係對南區一個好大嘅裨益嚟嘅，一個新嘅牧場。是補充返少少，咁提返個符字，點解我哋無啦啦即係捨易取難呢，咁就其實個符呢個符字不單只係一個歷史嘅舊名啦，咁同埋佢本身字有個意思嘅，而家坊間一般講就係一個大水鳥，即係水鴨，咁但其實仲有一個意思呢，我哋亦都想宣揚嘅呢，就係佢其實係馬蹄，我哋食嗰啲馬蹄咁嘅意思。咁其實點解無啦啦薄扶兩個字走埋一齊呢，其實就意味住呢啲馬蹄重生嘅一個地方。咁大家都知薄扶林村三水環村，咁其實是一個比較濕地嘅原始環境嚟嘅。咁其實我哋用返呢個扶字呢，其實係講緊呢回應返呢個地方嘅自然環境。咁因為呢個係我哋希望將薄扶林村成為一個永續社區呢個運動方向呢提供一個指向嘅。 回应咗啦，系咪？好，第二轮，欧乐轩议员， 多谢主席。正如啱啱团体嗰边都喺度讲，就攞呢笪地方嚟到去做活化嘅话咧，其实都系要自负盈亏。咁我其实咧坦白讲，我对于你哋个自负盈亏，我谂主要好大部分一个程度就系你哋啱啱讲例如话有啲婚宴嘅人。是嚟到去做TV reception 等等，咁但係啱啱我又即係難啲睇到就係你哋如果真係搞一個咁嘅 event 呢，大約係會即係 用即係關事嘅設施，其實究竟容納到幾多人？因為我諗主要嗰個情況，你哋都會想象到係八達嶺嗰邊咧，可能有人嚟到去搞咗個 event 啊，咁然後咧就同你哋咧呢度就產生一個連動嘅效應。咁嗰、那個人數方面係咪真係咁 compatible 咧？咁即係舉個例啦嚇，八達嶺嗰邊佢哋可能有成200人參加嘅，咁但係你嗰邊咧你淨係容納到100人嘅啫。咁啲人就難考慮㗎嘛，因為佢冇可能趕咗100人走㗎嘛。咁呢方面其實你哋有冇諗過呢？咁如果你哋喺呢方面能夠處理到，我覺得我都未必太過擔心你哋係冇辦法嚟到自負盈虧。咁剩返當然係點樣嚟到去吸引多啲人嚟，平時多啲唔同嘅人去你哋嘅餐廳啊，或者睇下可唔可以租到你個場咁樣。咁但係呢度就反而有一個進一步嘅問題啦，就係話其實都係好似啱啱議員所講呢，就係難啲有個，即係我暫時都未聽到有啲好強嘅誘因呢，除咗我係得閒去考察一下歷史啊，或者可能對於嗰笪地方可能有啲景好靚，我去嗰度影輯相咁樣等等，但係或者都係睇歷史啦。咁但係呢就似乎未係有啲嘢嚟到去好吸引啲人會恆常地去。咁所以亦都係有啱啱好多議員講即係話如果真係有旅遊咁就好好啦咁樣。咁我都希望能夠即係團隊再考慮一下。不過我想可唔可以都因為今日食環署嘅即係代表喺度啦，其實而家呢養牛呢有冇係啦，或者即係揸牛奶呢啲呢，其實如果係咪你哋個處負責嘅，其實要經歷啲咩手續㗎？係唔係即係唔識答唔緊要嘅，可以會後再補嘅。 我應該係漁護處嗰邊嘅同事。 漁護處。 好，司馬文議員。 Yeah, Chairman,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that the organization of wedding tea receptions is not on the list of 9 items on the slides, but we just learned that today. If that is the function of this upgrading of this thing, that you're going to make money out of hosting wedding receptions, then you should say so. Not only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the council, but then you should put it in your presentation. So if this is an important revenue earner, why don't you say so up front? And otherwise, why are you dishonest? So if you are honest about that this is for, that you're going to make money out of wedding receptions, then you should say so, and then make you to design the facility for it and convince us that it's a good idea. And who knows? Maybe Mr. Chu can be convinced that it's better to host wedding receptions than to host cows. Although some may say that attendance to wedding receptions look like cows at times, but that would not be somewhat rude. Chairman, on the view of the old building, I mean, VTC has just said that that road between Bethany and the dairy farms and the VTC facilities, that that road is the main road connecting those facilities. Now, if that's the case, why don't you show us the view from that road? You convince us that the view is from the back of your building if people are sitting in the restaurant looking at the old building. I remain of this point that the heritage of this site, which is the quarters, is being hidden by your new structure. And that the location of that new structure is hiding from the main road, is hiding the view of that building, of the management quarters. Now, if you need those few small little buildings there, then reorientate them in different ways, but I think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keep them there. I think that is that's a shame, because it's the building in itself that we're going to spend all this money on, public money. You're going to get lots of money from the public to help you fund this. Then I think that heritage of that property should be visible. So just coming back on this wedding reception, I mean, are we going to do an animal farm, or are we going to do wedding tea reception? So I think you've got to be very clear. But I don't think you can do both. But if you say, we have thought about it, you said, to have a farm, but there's a licensing problem. Maybe we can restart the idea in the future. But I can't see, if you design the building as it is, you should design it for a farm so that you can restart in the future. But if you don't design it for a farm, then you can never restart it anyway. So I think we need some honesty in what you want to do. Are we going to go for a children's farm, or are we going to go for wedding receptions? Either way, you've got to be clear. 好，如果冇，系，徐燕华议员。 系，唔该主席。即系成个项目咧，就嗰个出发点啊，嗰个原意咧，我都系即系支持嘅。点样去活化一啲嘅古迹啊？点样去保育咧？不过咧，就头先我听咗即系康乐发展局啊，同埋明爱嗰边嗰个介绍之后咧，我有少少犹豫啊。那个犹豫咧，就系、是、即系似乎嗰个方向咧，就系、是、有少少似好似阿陈太所讲咧，系揾银至上，即系揾钱至上。即系我哋讲紧成个项目咧，系一个叫做系生意模式啊。我哋讲紧成个保育计划变咗一个赚钱，点样系维持成个项目咧，系可以持续发展嘅一个项目。咁我理解背后嗰个 concept， 我理解即系后边咧，可能政府系担心日后如果系因为人即系将来参观人数嘅问题，可能要维持成个项目嘅问题，咁可能政府要孭好多嘅数，咁呢笔数咧可能系经常性支出嚟嘅，呢个我理解嘅。咁但系咧就似乎我哋失去咗个原意，我哋讲紧保育嘅一个项目嘅时候咧，政府嗰个投入系咪应该多翻少少咧？唔系纯粹或者系过分倾向于由呢个生意嘅角度去出发咧？咁就头嗰三年咧，政府可能有啲嘅资助或者系有啲嘅投入，咁啊三年打后嘅就交翻俾另外啦，交翻俾你哋啊自负盈亏啦。咁但系呢种咁嘅模式，我觉得你摆翻喺啲真系做生意嘅一啲嘅项目上边系理所当然嘅，但系当我哋做紧一个有啲似好似博物馆啊，有啲似系保育工程嘅时候咧，即我觉得政府个投入应该系会多翻啲嘅，多翻啲嘅意思就系、是、你唔可以净系纯粹当佢一门生意啊，即谂住当然冇话谂住系赚钱啦，但系咧如果嗰个角度咧系可以。唔好话完全倒翻转咧，个角度系可以撇除移开少少呢个咁样嘅模式嘅话咧，我相信对于成个项目咁嗰、那个点样可以更加充分，入边系有更加多嘅头先所讲话可能性啊，点样去令到好多嘢喺入边发生咧？那个机会会大好多，那个可能性都会大好多。咁但系一旦咧你将佢局限于呢个系门生意，我点样系要自负盈亏？点样揾翻嗰笔钱翻嚟？我投资点样有啲回报嘅时候咧，你一定咧系会局限咗，纯粹系由商业嘅眼光去出发去睇呢件事。但系咧，即系保育唔系纯粹嘅商业嚟嘅。我希望即系我令到我即系我支持一个项目。咁但系即系当我理解到部门嗰、那个。出發點是這樣的，背後的邏輯是這樣的時候，但真的會令到我有些猶豫。尖沙咀有很多的保育，剛才我問同事1881，其實就這樣的模式而已，你得個學的，其實就是你得個學，只是那個學是1881，但是裡面的實質內容幾乎完全沒有了。咁入面嗰啲古蹟嘅價值喺邊一度啊？咁啲人去到做乜嘢啫？嗰個地方只不過係一個奢侈嘅一個購物中心嚟嘅。我哋唔想日後即係呢一個當然唔係奢侈嘅購物中心，但係入到去之後嘅話咧，可能變咗一個飲咖啡食西餅嘅地方，就冇咗背後嗰種嘅保育嗰啲歷史嘅原意喺度咁嘅。 好，柴文漢議員。 主席，咁啊，头先都有几点讨论过，都即系觉得喺度咧，可以即系留个记录啦。咁啊，即系等大家日后谂嗰阵咧，可以即系更加有具体嘅方向系点样做。咁啊，第一咧，点串联啊，点规划嗰啲咧，即系我谂亦都唔系净系几个唔同嘅主办呢啲嘅文物保育嘅单位，包括咗明爱好又或者系演艺学院，甚至系八达岭啊，等等等等嚟到自己谂，或者佢哋自己即系夹嘅。即係我諗區議會其實喺度都可以做個好啲嘅角色，點去統籌。咁當然啦，即係呢一個我諗係下屆區議會咧，即係責無旁貸，即係要諗一諗點去做。咁亦都唔係話即係單獨佢哋搞咧，就即係可以即係搞得掂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佢另一個就係一啲共用嘅計啦，咁包括咗道路啊等等嗰啲嘢啦，係咪？即係除咗係喺一啲好硬件式嘅，包括咗交通啊，或者係喺人流嘅控制啊，度點可以做好啲之外咧？咁另一方面之後，我諗緊係咪可以做好啲嘅，就係即係佢例如頭先講道路設計嗰啲咧，係可以一個好嘅入手點嚟嘅。咁如果做咗一個好嘅開頭，大家諗掂咗之後咧，其實出邊嗰啲點諗咧，再夾埋區議會咧，其實我諗即係可以係事半功倍添。 亦都可以即係避免咗部門可能有好多個阻滯啊，有好多即係令到大家做嘢唔方便嘅地方。咁而再者啦，我亦都即係想再喺度提多次啦，就即係如果係有啲前期嘅活動係可以做咧，都唔好客氣。即係我諗區議會大力支持，咁亦都希望咧，即係除有區議會如果有啲類似係旅遊節嘅項目咧，亦都可以大家一齊嚟參與。咁亦都可以等咧，即係部分例如嗰啲帶團啊等等嘅地方咧，其實喺區議會嘅旅遊嘅項目入邊嗰度，或者係喺南區第日嘅旅遊節入邊嗰度，都當為其中一部分。咁我相信咧，更加多人係會認識，咁同埋都可能會更加多人係會有興趣參加。咁當然啦，我相信更加之有興趣，可能第日就係學校啦。啲學校咧就即係尤其是香港史已經係越嚟越重要，香港歷史教育咧，我諗即係會係嚟緊呢十零二十年咧一個幾值得開發，同埋我諗亦都係幾多學生咧會有興趣研究嘅地方，因為本土意識越嚟越高漲嗰個問題。咁我希望咧即係呢一度都可以即係做多啲嘅功夫，等佢哋有多啲人咧係可以參與到呢啲嘅活動，同埋認識到香港呢一方面咁重要嘅歷史。咁去到最後啦，咁亦都希望呢個項目咧係真係可以如果再有其他嘅資料嘅話，就再攞上嚟。咁而至於係咪可以迎得到咧，我希望都即係呢個要仔細諗一諗嘅，因為啱啱睇到段即係新聞咧，網上邊連呢個同德大壓都頂唔住，都不敵地產霸權，咁啊要起做23层楼嘅大廈。即係我哋唔希望咧，最後呢度咧會淪為咧可能一個嘅地產項目。咁啊，希望咧大家喺度咧繼續努力啦，保育南區嘅歷史，保香港歷史。多謝主席。 好，黃明新議員。 唔該主席，保育我都支持㗎，保育呢個項目。咁其實我想提返明愛嗰度呢，其實都我諗都有個人可以幫即係講返以前嘅歷史呢，嗰、那個就係我爸爸黃敏傑。佢以前喺牛奶公司做嘅，不過佢就唔係高級職員，佢係低級職員嚟嘅。係啊，但係我相信佢即係佢成日都因為呢有時我去隔離嗰度食飯咧，佢都特登帶我去，然之後咧就話點點點。頭先歐立軒話：喂，點樣即係點樣揸奶？我爸識揸，跟住佢成日同我講話咁，唔知點樣揸法嘅佢。係啊，咁佢可以俾你好多即係實質，佢真係喺嗰度，佢做咗10年嘅，佢同我講，咁真係可以即係更加俾多啲資料，即係的確性，同埋我仲記得我爸有個同事。佢而家都喺我公司做嘅，咁所以我谂可以俾多啲嗰阵时嘅历史资料你俾大家咯吓，唔该。 好，陈李佩英议员。 嗱，我再讲一讲啊，其实我哋坐喺议会咧，艺术系需要嘅。如果我哋根本上，如果我哋冇一个美嘅感觉咧，我哋点可以维护到我哋香港咧？咁所谓我讲咧，就系话我要钱呢个问题咧，唔等于系钱，一个 good view 都系钱嚟嘅。如果系我要呢、這个牛奶系嗰个需要保持喺树嘅，第一我哋系咪要将各国嘅佢哋嘅牛奶系点样去处理咧？佢哋嘅大細咧，咁我哋係咪攞人哋嘅嘢翻嚟去檢討咧？即係我哋唔能夠話去做衰咗我哋嘅中國，我哋重視我哋嘅中國，我哋唔能夠去忘本，即係話藝術係要文化，亦都係要，因為如果我哋有咗經濟，我哋先可以強壯，先可以大。咁所以咧，我就講呢一句説話咧，就係話我哋要充實我哋自己咁解。我哋點樣要強壯？我哋點樣先能夠做到我哋需要做嘅嘢？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咧，就係話我哋唔可以去忘本，我哋可以咧，譬如牛奶公司活化，我哋係需要嘅，我亦都係支持。咁我哋係咪需要有個牛場咧？咁係咪呢度擺咗我哋做蘇籠？咁第日我哋係咪增加咗我哋嘅牛場啊？增大佢咧咁？呢個今日因為我哋好多專業人士響樹，所以我希望咧，我講咗呢啲嘢出嚟咧，因為我唔係整體嘅專家，希望大家專家咧可以諗深一諗嘅啫。唔該。 謝友寧副主席。 係唔該啊，主席。我覺得呢一個 project 咧，即係如果你要去保，即係要去活化呢一個歷史嘅建築物咧。需要的資本都是需要多，這個只不過是前期政府給了一筆錢出來，等你們怎樣去活化這個地方，那日後的經營是怎樣呢？這個才是最重要，因為不是就這樣活化了之後就沒有了尾，其實活化之後如何去保養呢？這個才是一個文章。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佢哋點解會諗到一啲方法嚟到開源節流呢？呢個係正正其他嘅文物需要響應嘅。我哋唔好睇佢作為一個商業嘅經營，我哋可以去睇翻佢哋點解要去經營呢？係因為佢哋要確保佢哋日後活化咗如何去一路延續落去呢個問題。做生意唔係一定賺，可能會蝕。咁呢個又如何呢？咁所以佢哋一定要用好多嘅吸引力去吸引顧客，然後佢就保存翻佢嘅實力嚟到繼續咧，係活化佢現時嗰個歷史嘅保留價值。咁我覺得我唔質疑呢一點，因為我直情係好鼓勵添。我哋唔可以話下下政府要擺幾多錢幾多錢落嚟係冇用，我哋應該要諗我哋點樣去長遠，我哋點樣去將政府嘅錢嚟慳，而又我哋又可以做到某一啲嘢嘅，呢個先係我哋所諗。所以呢，我係非常之支持呢一個 project， 我亦都好希望呢係能夠呢一個 project 呢係繼續是發展下去。我真是期待着將來這一塊地方也可以給我們的小朋友來到感受一下，去參觀一下。麻煩主席。 好，我想這個議題已經討論到差不多，因為時間都過了，好嗎？現在我們先等部門來回應了之後，我們先去總結。黃志斌先生有沒有什麼？是 有啲技術層面嘅嘢，或者我再清楚回應多少少啊。關於舊有建築物咧，會唔會俾其他譬如新起嘅構築物遮住咧？我諗議員嗰邊係唔需要擔心嘅，因為第一個把關咧就係我哋所有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嘅項目咧，其實將來明愛請嗰個顧問係需要做文物評估報告嘅。咁文物評估報告呢就會俾古物諮詢委員會去審批嘅。咁喺我哋推出呢個項目呢，其中一個考慮呢就係話我哋會要求呢嗰個好緊張，就係嗰個新起嘅構築物呢唔會遮住舊有嗰個歷史建築物，同埋唔會即係影響到佢，唔會有任何或者嚴重嘅 visual impact。 咁呢啲嘅處理手法呢會將來喺嗰個文物評估報告嗰度呢會記錄低嘅。咁同埋我再想強調呢，就係話如果大家留意成個設計呢，新有嘅建築物佢其實喺個邊界嘅我哋所講個 footprint 呢即係佔好細，即係淨係呢個位嘅啫，條路一路上嚟，同埋我哋呢個地盤呢其實呢就比起出面嗰條路呢係高咗嘅。咁所以呢我哋好深信呢現有嘅設計呢係理想，係唔會遮住嘅。咁但係唔緊要，因為我哋將來明愛所請嘅顧問會做呢個評估報告。咁上到古物諮詢委員會呢亦都會，或者古物諮詢辦事處都係個把關，能夠即係保證呢件事呢會唔會發生咁樣嘅。另外第二樣嘢呢就係頭先講個硬件設計究竟可以有冇足夠嘅彈性去預留俾嗰啲參觀者可以有幾多人呢。咁我哋審核呢個設計嗰陣時呢，其實有亦都有同即係顧問嗰邊討論返呢。如果大家有留意呢，譬如你從嗰個男女廁所嗰個人數，其實可以見呢佢哋係預咗比較多嘅。咁我哋審核呢個報告嗰陣時呢，我哋理解呢佢室內嘅面積呢係可以容納呢多過100人，至於室內新建築物舊的面積加埋亦都大概是100人左右。所以現在現有那個廁所男女廁呢是留了一個彈性，是說大概譬如你說百多至200人這件事呢是可以容納到的。亦都為什麼你見到呢他們那個新建築物呢有接近 40% 呢是for一個男女廁，就是將來即係參觀人數嗰個數目嘅。咁亦都係呢個，如果有留意返呢，佢嗰個新建築物淨係圍住個邊邊起，其實嗰2000多平方尺嗰個室外面積呢係保留嘅。咁我哋對呢個設計評價比較高呢，就係因為我哋發覺呢佢室外嘅面積包括草地呀或者室外嘅庭園係保留最多嘅。咁就留咗個彈性呢，就係正如頭先明愛有提過，佢將來搞嘅活動譬如舉辦一啲活動呢，其實室外嘅面積呢係保留咗好多，就唔會話喺個地盤嗰度呢全部起曬樓 调翻转，佢起楼嘅面积系比较少，咁然后咧就尽量留多啲室外嘅空间，咁希望第时佢哋搞活动咧有多啲弹性嘅。 关于自负盈亏嗰边，我想回应一下，就其实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今次已经系到第四期，咁我哋其实喺第一期已经有六种建筑物已经推出社会服务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例如美学楼啊、雷新春啊呢啲，咁亦都系今年咧都有两期，第二期嘅第两栋建筑物都落成。其实我哋呢个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咧，其实同其实头先所讲嘅有议员提出181完全嘅模式系唔同嘅，咁因为呢个系政府拥有力嘅建筑物啦，咁我哋政府就全资去复修佢，跟住喺头嗰两年营运期间嘅亏损咧，我哋会有一个补贴嘅。咁之后，但系其实整个所有咁多嘅计划都一样噶啦。我哋希望咧喺新建机构喺头三年之后能够自负盈亏，赚到钱之余，唔系话要赚大钱，钱可以能够可以继续维持翻呢个成个 project 嘅运作，人工啦、维修保养所有开支。咁其实我哋唔系话要大赚大钱，所以我哋要求自负盈亏个机构咧系一个非牟利机构。咁所以我哋其实政府喺 initial 俾咗好多投入，咁跟住之后嘅三年租约期，我哋都会一路咁睇住个 project。我哋喺第一期嗰六个计划里面咧，我都睇到唔同个 NPO 本身都有自己营运上面嘅困难，我哋都不断去同佢谂办法，点样可以理顺所有嘢，令到尽量可以喺第三年咧自负盈亏。咁到而家我哋睇到咧，而家第一期差都有啲已经续约，佢哋运作都可以做到呢个目的。咁我希望咧，将来呢个 project 都能够做到自负盈亏。多谢。 好。 我又補充翻少少啦。咁頭先其實多謝各位都好關心我哋點樣持續營運落去啦。咁我估先講講個業務嗰度咧，其實補充翻少少咧，就係其實我哋主要一開頭介紹業務咧，係都係講緊導賞同埋工作坊係我哋主要嘅業務形式。其實收入嚟計係佔咗七成。咁至於頭先講嗰啲餐廳收入啊，其實嚴格嚟講嗰個唔係餐廳，我哋唔諗住做大餐廳，其實我哋嗰個係一個小食牌照嚟嘅，就係一啲輕嘅食物嚟嘅啫。咁所以大家可能一諗就諗到181咁好緊要，但係其實我哋冇咁嘅打算咧，係將呢個古蹟咧變咗做一個名人 VIP 嘅飯堂。這個是完全沒有這麼打算，反而我們是想打開它，令它成為一個公眾的空間，令到它那裡呢不單止薄扶林村人，是包括全個南區甚至全個香港的人呢是可以享用到一個公共空間。當然薄扶林村人和明愛呢，其實什麼都有個責任，就是我們要繼續賺錢去令到呢個計劃係可以繼續做到，維持到呢個自主性，係令到我哋可以繼續咧，令到呢個空間咧係繼續講翻呢個地區嘅歷史，講翻呢個地方嘅故事，而唔係咧俾第二個團體攞咗嚟咧，可能開間餐廳或者開一間教室嚇，咁呢個就可能未必係俾所有公眾人士享用到。咁所以希望大家明白到咧，我哋就算喺嗰度真係有咗一啲業務係賺錢都好咧，其實係歸翻個社區，係歸翻個社會，而唔係話我哋代代平安。尤其是其實發展局都好辣嘅，即係我哋喺成個申請過程裏面咧，我哋有一樣嘢一定好清楚，就係明愛唔可以用自己個户口咧去代呢啲錢嘅。一定是我們要成立一間叫做薄扶林牧場有限公司，而這間公司呢是慈善註冊成為慈善機構，所以那條數就不甩了，大家到時都可以繼續看著我們盤數，看看我們的錢怎樣賺回來呢，是利益回整個社區。咁至於面積方面咧，其實3000多尺嘅地嘅室內面積咧，我哋只不過係大概800尺係攞嚟做一個業務營運，即係做嗰、那個輕食嗰個 cafe 嘅。咁所以我估如果大家睇成應該係一個牟利嘅地方咧，我估可能有少少誤會，我頭先講得搞得唔清楚，咁就希望補充翻。咁另外多謝阿黃議員啦，咁我好開心咧，即係呢個其實黃文傑先生呢個名咧，每一個喺村度住緊嘅牛奶公司嘅前員工都一路提緊㗎啦。咁我好開心，我哋可以有機會一路即係希望有機會可以同佢傾下偈啦，探下佢啦，咁同佢交流多啲 牛奶公司的故事。最后就提，头先好多朋友都仲提紧养牛个情况啦。咁我估少少补充啦，虽然我唔系农署啦，但系我哋其实都问过农署或者系其他啲专业人士，其实香港道德天独厚嘅，系仲可以攞到奶场牌嘅。咁九龙唔得噶啦。咁所以而喺香港今天唯一一个奶场牌其实都唔系生产紧牛奶嘅时候咧，我哋真系同薄扶林村人咧系发紧个梦。咁当然喺呢个场地咧，其实比较多嘅规范，我哋睇到如果我想好似 Patrick Manson 咁买80只牛摆落嚟呢个场地咧，其实大家都明白唔系可行，同埋唔好忘记啦，牛奶公司当年咧比较粗疏咧，就系将一啲有碳锥嘅牛咧系埋咗喺呢度嘅土地度。咁所以基本上我哋攞牌咧，系基本上系冇可能喺呢个位置咧，去搞到一个真正嘅牧场。所以头先朱生好嘅，朱生个提议咧，嗰边其实我哋睇过咧，应该冇碳锥嘅。咁所以大家咧，可以谂谂啊，如果边位有余时间又愿意同我哋一齐发梦咧，咁呢个题外话啦，我哋即系有少少时间卖广告，咁我哋同薄扶林村嘅朋友咧，好希望可以继续同大家倾下，点样令到薄扶林村里边嘅工人啦，或者其他嘅老嘅牛奶公司职员咧，继续发挥到佢哋所长，咁我哋可以讲翻牛奶嘅牧场嘅故事，多谢各位。 好，回应咗好。嗱，我哋今日好开心吓。发展局拿了这个议题，柴议员又主动提起这个议题来进行讨论，这个一个非常之有趣的而且令人振奋的一个议题，即是将旧的牛奶公司高级职员宿舍中的活化变成一个薄扶林的牧场。这里就是首先来讲，这个项目它是一个历史的文物，即是说呢是一个保育的项目。保育这样东西，历史文物来说是社会独一无二的宝贵的资产。我们刚刚即是前日搞了一个文学径，非常成功，在18区里面少有，包括电视台的长时间的一个报道。这个呢文学径亦都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资源。文物径，文物的历史的文物的古迹亦都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所以我们呢作为南区的区议会呢，我们非常之自豪，我们这个区是拥有很丰富、很深厚、很多元的这方面的资产。所以今天的讨论呢，我觉得是非常之好的。咁在讨论里面呢，就我想第一样嘢呢，就是希望发展局即是特别是即是考虑刚才有议员所讲到的，即是说呢怎样能够综合去配套，在挖掘文物古迹的价值的过程的里面，充分去调动周遭的环境，包括八达尼啊、国际传艺学院啊，以至到周围的一些咁嘅资源，然后整体去进行一个考虑，包括交通的配套，谂得佢长远一啲，一定要有一个即系长远嗰个规划，唔好有啲短期嘅行为就搞咗呢个项目就算。一定要将它考虑。在长远里面呢，就包括做得好的时候的人流会不断增加的一个这样的问题，你都要考虑在内。所以这个配套呢是发展局责无旁贷的，这里呢就是特别要注意。另一个呢，在探讨到这个薄扶林的牧场的发展方向方面呢，我们的议员都是提得很好，特别是提醒这个是一个保育的项目，首先要强调是一个保育项目，我们的议会支持这个项目首先是一个保育的项目，就不要即是偏离了在运作经营的里面，就有些时候顾得到那个营运，有些时候哪样的可以营运解决，于是有所偏离。所以我们的议员都是刚才非常之好提醒了是一个保育的项目。 是一个教育的项目、啊、是一个古迹的一个项目，所以正是由于这样的时候呢，就包括在对倡议人创始人、啊、的伟大的一个这样的理想的一个宣传、啊、对这个文物古迹的一个宣传，对这个牧场的一个知识的一个介绍等等，即是它本身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啊、这方面呢也都是需要即是值得注意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的地区发展和管和环境事务委员会，我们就是兼顾到社会里面一方面要发展，另一方面呢又要兼顾到环境，所以就是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刚才议员呢提了很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提醒或者给到一些参考的一些意见和建议给大家，即是说在营运的里面怎样能够令到它可持续发展，有一些 的意见来讲都很有价值的。当然在讨论到搵钱的角度或者是牛奶、啊、等等的问题呢，有些议员就真的讲到很实在、啊、怎样搵钱怎样实惠，但是讲到这些呢、啊、这些实惠里面、啊、我们就不是去否定哦，需要这些实惠，因此呢这个文学经就不是那么实惠，所以就似乎文学经不重要、啊、文学经的重要就是对地区的提升，市民质素的提升至关重要，所以他的文学经不可或缺，同埋做得非常之好、啊、我们应该要大力进行宣传，但同时我们亦都要为这个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呢出谋献策、啊、即是怎样将它营运好它，因为只有持续发展才可以将这个、啊、各个项目将它发扬光大、啊、将这个保育去做得更加好，所以就两者是不应该有矛盾的，应该是相互相成。到最后呢，我们的议员也都是讲到很重要，作为我们的议会，我相信大家议员不会反对我们这个委员会是大力支持、啊、这个项目、啊、这个保育项目的这个计划，并且对于提出很多的设想和意见呢都是令人很振奋。我就希望呢这一方面你有多一些的资料，有进一步的创意、啊、也都是及时来到我们的议会来去即是跟我们报告返、啊、争取这个议会更加多的一种支持。另外我们的议会呢实际正如柴议员所讲的，我们一个推广的方面、啊、在宣传的方面是有我们的、很大的作用和能量的。这方面呢我相信我们的议会一方面是责无旁贷，另外都会 主动积极 去帮手来做。至于我们的南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我们这个南区里面呢除了古物古迹文化文学的艺术的资源很丰富，我们的人物的资源也很丰富，包括刚才黄宁新议员所说黄文杰先生、无论他的职务有高或者低都好、啊、就算很低级的职员都好，他的价值他的见证这个历史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所以第二天如果有机会请他做顾问、啊、请他得闲的时候、啊、去做下导赏，我相信一定会成为、啊、很大的卖点、啊、究竟你批不批给他是另外别论、啊啊、所以即是南区有好的这个资源呢是可以完全在这个项目里面可以将它发展壮大的。那我们期待、啊、这个项目、啊、早点能够出来并且能够成功、啊、我总结就到这里。好，结束这个议题。 多谢主席，先多谢主席咁一番鼓励嘅说话。咁其实发展局喺嚟紧日子咧，都一度会继续去跟进呢个项目。如果有新嘅消息资料，我哋会上嚟同大家议员汇报。 好。